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阿乔，你有难时，我千里迢迢赶来相救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本座对你的一片心意吗？我知道你因从前之事对我诸多芥蒂，不过如今我对你早已换了一副心肝，正所谓日久见真情，你不是也能察觉出来吗？ 我不曾见过燕宗主的心肝，又如何知道你换了一副心肝？ 你若不信，自己挖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从今往后，这都是你的。 脸皮比城墙还厚，此生是拍马也赶不上了，我就算再长十张嘴也说不过他。你先放开我。 那可不行，一解开你的穴道你就跑了。我不欲逼你太急，但你也别打什么相忘于江湖的主意。我要的人哪怕躲到齐凤阁的坟墓里去，我也会去将齐凤阁的坟墓挖出来。 贫道是修道之人，终身不涉情爱，不欲婚娶。 哎，咱们也不是在谈情说爱，你忒是肤浅了。咱们这叫志同道合的道侣。我也没想着逼你娶，你若喜欢，嫁也是可以的。 燕宗主， 好啦。不过与你开个玩笑，怎么就生气了？说回正题便是，蒲六如今这次遇到了大麻烦，他是不是明主，你愿不愿意支持他？这个以后再提也不迟。我让你同往，自然是有天大好处的。 还请燕宗主明说。 先卖个关子，反正你也想还他人情不是吗？随我去长安看看又何妨？ 看到燕无师眨眼装可爱，沈乔捂着胸口隐隐作痛的伤处，不忍目睹的扭头，又因方才对方霸道唐突行径不能释怀，心里又好气又无奈。 我可以与燕宗主同往，不过我们须得约法三章，守礼相待。若燕宗主做不到，我宁可独自上路。 可以。阿乔啊阿乔，我若想跟你，走到哪里能摆脱？ 燕无师屡屡调戏，态度一日日变化，沈乔不能说毫无察觉，但打从心底他并未觉得自己有什么姿色可言。大丈夫立于世，首要是品行，至于容貌，女为悦己者容，哪怕如周济、宋玉那样的美男子也很注重容貌，但身为方外之人，沈乔素来是没有这种讲究的，所以他根本不明白燕无师到底喜欢他哪里。正因这种疑惑，他将燕无师的态度解读为心血来潮，毕竟对方这也是有前科的，若是毫无防备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又会被卖一次。沈乔自问论心计，他绝不是燕无师的对手，因而内心深处战战兢兢，总有一处心存疑虑，未敢轻信。说到底，这也是燕无师自己做的孽。当日沈乔明明已将他当作朋友，冰心玉壶，天地可见，可他嗤之以鼻，气若敝履，面上还言笑晏晏，背地里却和桑景行联系上，转眼就把人亲自奉上，将沈乔一片赤诚之心置于地上，生生踩得粉碎。如今再想挽回，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。他也许还得庆幸自己看上的是沈乔，换作别人，经此一事，不说性情大变，整日寻思着要报仇雪恨，起码也不会再对燕无师有半分信任好感。沈乔终究是个例外，此子待人至诚，别人待他一分好，他必要还别人十分十二分。吐玉魂王城之外，燕无师先是因身受重伤而分出诸多性情， 又因陈宫之故，燕沈二人深入若羌地底，不得不有诸多牵连纠缠。后来合欢宗闻讯杀至，燕无师肯当机立断，舍身引开最棘手的桑景行，令沈乔得以喘息逃离。虽说沈乔很清楚，以燕无师的狡猾奸诈，不可能预先半点准备都没有，但他眼见对方决然离开，内心又如何不会受半点震撼动摇？此举便是燕无师后来回想起来也甚为得意。他对沈乔上了心，更是将这人性情言行由里到外摸索得彻彻底底。若是别人听见燕无师戏弄调侃诸多轻薄之词，即便不勃然大怒，也必然要寻思着如何逃离燕无师身边，与他一刀两断，避得越远越好。但沈乔却并不如此。对沈乔而言，燕无师毕竟刚刚才在青城山上救了自己，恩情是其一。普六如今来信求援，沈乔不知道也就罢了，知道了必是要走一趟的，两人目的地一样，此为其二。这两样加起来，比不想受到对方言语和行动上的纠缠要重要许多，所以沈乔会先将个人感觉放置一边，先做更重要的事情。这样的认真严谨，多一分则显得古板，少一分则偏于虚伪。偏偏在沈乔身上，许多人都觉得理所当然，毫无违和之处。这人当玄都山掌教的时候声名不显，旁人提起他顶多再加一句齐凤阁的得意弟子，再无其他。如今他行走江湖，却先是让人想起他是沈乔，然后才是其他。燕无师自负，半生不受他人摆布，活得恣意潇洒，为所欲为，不曾想到头来依旧栽在这一人身上。他原来觉得人性本恶，从不相信会有真正的良善，即便有，在他眼里也成了软弱。偏偏沈乔是个意外，燕无师从不对谁妥协的本性，竟愿为了沈乔而让一让。天下人都觉得好的人，燕无师不觉得好，他也不屑一顾。若是燕无师觉得好，天下人也觉得好，他自然更要赶紧下手抢过来。不管是强取豪夺，还是润物细无声，总归要先将人拨拢到怀里，再细细调教，让对方也心甘情愿。总的来说，目前进展还算顺利，饶是燕无师也不禁有些自得。想他纵横江湖数十年，就算不以身份武功压人，倒贴过来的男女也数不胜数。平生头一回如此在某一人身上如此花费心思，若还不能手到擒来，那他前头也算白活了，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所以当沈乔提出约法三章，以礼相待，非礼勿视，不能有轻薄举止云云时，燕无师自然无有不应。答应得这样爽快，反而令沈乔有些疑虑。不过既然人家已经答应下来，他若还纠缠不放，就显得矫情了。隔天一大早，两人启程赶路。夜晚若是凑巧能路过城镇，就顺便在城内歇息。江湖人餐风饮露，夜宿郊外是常事，但如果可以选择，谁都愿意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可以落脚。如非迫不得已，哪怕是武功高手，也是宁可投宿客栈的。燕无师和沈乔也不例外，两人一路疾行，只花两日功夫，就到了离长安不远的西宁镇。长安在望，总算可以缓一缓，左右明日就能入城。燕无师提出暂且歇下。沈乔知道他素来很重视自己的仪容，每回出场时仪表堂堂威风凛凛，私下不知道要花多少功夫去打理。让堂堂幻月宗宗主风尘仆仆地入城，燕无师自然是不肯的，沈乔便答应下来。 普六如今虽然形势危急，可还没有急到片刻也等不得的地步。现在已经傍晚了，先在此地歇下。 嗯，也可。 二位郎君请进，两位可是要两间上房？ 我们 啊，是。 二位郎君是兄弟吧？感情可真好。 我们不是兄弟。 啊？ 那是父子。是。 哎，没法子，他这两天啊与我闹别扭呢。 哎呀，都说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那个啥。您二位都是人中龙凤，交情想必也不一般，既有这个缘分，还是互相让一下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，对不对？ 那个啥是啥，你倒是说清楚。 房间已经定好了，二位郎君是要直接回房歇息，还是 我们先吃些东西再回房？有包间吗？ 有的，我这就安排。 掌柜将燕无师与沈乔带入包间，便赶紧交代后厨忙活下酒菜去了。包间里有四张石案并排置于一面，另外一面则为的是让客人可以在用饭时叫些歌舞作伴。眼下没有舞姬起舞，自然显得有些空旷。沈乔在靠近门的一案坐下，燕无师却没有坐在他相邻的那一案，而是隔了两桌才坐下，坐在最靠角落的那一案。 燕宗主何故如此？ 我一看见你的脸便想伸手摸一摸，可我既然答应了你以礼相待，自然还是离得远些才好，免得我在你心中又成了毫无信义的反复小人。 这怎么听着他不仅无辜还大义凛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被我觊觎的那一个。 那你方才有意误导掌柜说的那些话，以礼相待又从何说起？ 我哪里误导了，我由头到尾就说了两句话，你也听得清清楚楚，我们不是兄弟，难道这话有错吗？难不成阿乔想与我称兄道弟？第二句闹别扭更是没错了吧，是那掌柜自己隐者见隐误会了，实是怪不得我的。 你 要求的我都做到了，怎么还不满意啊？阿乔，本座这辈子另眼相看的人不多，愿意相让的更是没有，你是唯一一个。 我宁可不要这样的特殊。 那可由不得你。 燕宗主心意莫测，委实令人无法揣摩。 我更不知以我这样平平无奇的资质，又哪里引得燕宗主另眼相看。今日既然将话说开，能否请燕宗主坦诚告知？ 阿乔，你的好处有很多，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单指心软这一点，这世上就无人比得上你。 我不知心软何时也成了好处，只记得燕宗主向来看不惯心慈手软之人。 哎，要不怎么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呢？ 好嘛，说了半天又被耍。沈乔知道自己从他嘴里是问不出答案了，燕无师柔中带刚，温言软语又隐含强硬，真是令人束手无策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